牧师站在我们面前。 你的戒指，爱德华·弗雷克·罗切斯特，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，无论处顺境或逆境，富足或贫穷，疾病或健康，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。 我愿意。 你兼艾尔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，无论处顺境。 停止举行婚礼！我宣布，我宣布存在着阻碍。 阻碍来自梅森的声音。罗切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 继续。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，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。 继续。 罗切斯特先生，我不能继续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？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，他还活着，他住在桑菲尔德。 这不可能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四月里我还见过他，她是我姐姐。 哦，洛切斯特有妻子，他的妻子是梅森的姐姐。我的神经在颤动。 洛切斯特先生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对，这样做是不对，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嘛。去看看我妻子，你应该去，还有你，你也去看看杰恩，一定要去，走。 罗杰斯特急速的、疯狂的把我拉上马车。到了桑菲尔德，又带着我大步爬上小楼梯，打开了锁着的门。这时候，我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、瞪着眼、满脸发青的中年妇人。 这就是我妻子，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婚姻。啊，今天还好吗，普尔太太？ 回话的是格雷斯·普尔太太。原来她在这里看管这个发疯的女人。 我们还好，谢谢。耍点脾气，闹得还不凶。 贝萨米斯朝罗杰斯特扑了过去，恶狠狠地去抓他的喉咙，咬他。罗杰斯特只是躲闪，并不回击。等他没劲儿之后，罗杰斯特过去把他扶起来，还给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。我看得出来他那内心深处的痛苦。 Bertha Mason Rochester，他家三代有疯病，可是他们看我年轻无知，没告诉我，甚至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。你看见，你看，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，该拿他怎么办？你们说，把他送进疯人院，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，用冷水浇他。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？ 看到这一切，我那凄楚的感情是无法描述的。我陷入在泥泞之中，我觉得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如同掉进泥潭之中，我被水淹没了。可我必须生存下去，我要从他面前离开，必须离开。傍晚，我下楼来到客厅里。 你到底出来了？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，